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刘墉和珅呐，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刘墉在他85年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作为站在历史前台的重要人物，见证了清朝盛极而衰的过程。那么他呢，一定是非常的感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儿的徐徐到来话北京。那今天呢，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将继续在咱们节目当中独家首播。今天要说的是第23回官复原职。那么关于乾隆刘墉的故事啊，还有一个民间传说也很有意思。这传说是怎么回事呢？刘墉跟和珅呢，一向是明争暗斗，每每呢都是以和珅的失败告终，因此和珅对刘墉那是一向怀恨在心呢。这一天，刘墉、和珅等文武大臣在朝房候旨，和珅啊就冲刘墉说了：“说刘大人。”都说刘大人呢，直言进谏，不为皇上，敢做敢当，男子汉，我不承认。哈、啊，刘大人，您今儿个呢，要敢把乾清宫旁边2只玉筒啊砸碎了1只，和珅，我就承认刘大人，您是一位英雄，您是一位好汉，我愿意奉送白银10000两。这和珅呢？又是激将啊，又是奚落。刘墉一听，心里说：“呵，又来了啊，想害死我？”嗯，刘墉多的文化，眉头一皱，他就计上心来。哎，这有什么不敢的啊？说罢，他走到乾清宫前边，拿了一块石头啊，咣，把这俩玉筒啊，就砸碎了一个。不多时，乾隆就来到了乾清宫。哎，一瞧玉筒被砸碎了，大吃一惊，赶紧问左右啊。一听是刘墉所为，是勃然大怒，说：“刘墉，你太无法无天了，嗯，你要是不给朕说出个所以然来，定斩不赦。”刘墉一听并不害怕，他上前跪倒说：“启奏万岁啊，常言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两统江山不成啊，反贼四起，将要国家大乱呢、啊、微臣砸掉一统，为的是我大清国一统江山，永无后患呢、啊、哦，俩统不吉利，一个统好。”乾隆一听：“好，刘墉，心里装着我大清江山啊。嗯，我听说你官居要职，仍然栖身寒舍，朕特地拨给你10万两建造府邸。”就这样，刘墉砸了皇宫的玉筒，不但没被治罪，还净赚10万两，把和珅气的呀，险些背过气去了。过了几天，大臣们又来上朝，和珅对刘墉说了：“说刘大人，您要敢把另外一只玉筒砸碎了，我送你10万两。”刘墉一听，嗯，这回可吃了一惊。上回啊，那是自己巧言善辩呀、啊， 这回再砸，敢吗？哎呦，感情就敢砸一回呀！和珅挖苦讽刺。刘墉一听也没说话，出去把剩下那桶又给砸了。乾隆一来更生气了，大胆啊，把朕的一统江山给砸了啊！刘墉啊，仍然不慌不忙，跪倒奏道：“万岁，玉桶是石桶啊，玉就是石头嘛，脆而不坚，得铁桶江山才能万年长青呢，铁打的江山万年牢啊。微臣今天砸碎了玉桶，明天我给万岁进献一个铁桶，我大清江山铁桶一般，万年长青，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乾隆一听，好，我成东方不败了。哎呀，乾隆一听啊，好啊啊，刘爱卿为我大清江山啊千秋万代大大忠臣，和珅，尔等要以刘爱卿为楷模，好好学习，知道吗？和珅那跪地也磕头啊。哎呦，这别扭，为什么不但输个刘墉，还倒贴十万两银子呀？这个时候呢，忽然有太监上了一个奏折，乾隆一看，原来是淮河两岸数千百姓联名上奏，感谢皇恩浩荡，拨款赈济灾民。乾隆不禁一愣，赶紧问太监：“何人给百姓拨的款呀？”启奏皇上：“是刘墉刘的人。”感情啊，刘墉将乾隆拨给自己建造府邸的银子，以及和珅输的银子，全都捐给了被淮河泛滥殃及的百姓灾民。乾隆知道真相以后呢，对刘墉就更加钦佩了。咱这故事呢，哎，也是从一本书上啊咱们看到的，我就给您念出来。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徐徐道来画北京，让您越听越爱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听过了一段乾隆皇帝和刘墉和珅传说的故事，咱们接着来听君臣斗智。这是第23回官府原职。那么今天呢，咱们听到这一回的上半部分。三位王爷跟和珅呢，给刘墉送银子，结果呢，让张成刘安啊给反锁到书房里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跑不了，咱们呀先让他们忍着吧。为什么？咱得主要说刘墉啊。刘墉骑着穿朝马就够奔东华门。穿朝马太后亲赐啊，就是你骑着这马能够进皇宫啊，紫色的缰绳，这是清代最高的恩赏啊。一进东华门，来到舰亭，下马把马拴住了，就够奔朝房。那位说了，刘墉不是找乾隆吗？他直接上金殿找乾隆不就完了吗？可你奔朝房干嘛呀？哎，这刘墉啊有穿朝马，能够骑马进宫，可是呢你可不能骑马直接去见皇上去，骑着马上金殿这不成。但凡你上金殿必须得候旨，哎，求见太监，传旨随旨进殿，你什么人也不能直接往金殿里溜达。哎，那金殿真成菜市场了。刘墉上台阶啊，刚要掀帘子，这不进朝房吗？就是刚到他们这个会议室，等于是这么个意思似的，就听见屋里啊俩太监啊那说闲话。咱们前面一再说，刘墉这么大的官儿，就好听闲话，哎，爱听贼话啊，背后说什么他爱听。他呢在外边这么站住了就听了。这俩太监一个姓童一个姓风啊，合在一块儿呢通风，得了，就等着报信了。通风报信呢，这俩还真给刘墉啊通风报信了。为什么呢？他们说这闲话啊有用，哎，正好让刘墉听见。这太监就说了啊，童老爷，那怎么着，风老爷。太监之间也叫老爷，为什么？太监是官职啊，所以互相之间呢，哎，也都得称老爷。你看怎么着，童老爷，怎么着，风老爷。但是这老爷一辈子娶不了姥姥，您知道吧？ 童老爷，哎，我说呀，咱们这俩中堂啊，文中堂、武中堂、满中堂、汉中堂，文化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刘墉刘中堂、和珅和中堂，您说这俩中堂到底是刘中堂有能耐，还是何中堂有能耐？嗨，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人家刘中堂有能耐。两榜进士出身，州城府道全做遍了，有真才实学。提笔能写字，坐下能作文，那个好，真才实学。何中堂算什么呀？不就是圣上宠爱吗？小人得志啊，又贪财啊，谁不知道他是打气死风灯的外号辣头啊？好，连老底儿全给兜了出来了啊！再这一说了，人家刘中堂，不仅学问好，而且人家人品好。甭说别的，上月我妈死了啊，没钱发送，人刘中堂足足给了我50两银子。你瞧瞧人家这人性啊！哎，姓封的一听，您说的对，刘中堂那是咱们大清国的栋梁之才啊！我告诉您，您夸刘中堂我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也跟着光彩。不是，这里有你什么？你瞧，我跟刘中堂啊，他是亲戚啊。刘墉在外边都一愣，我多的有一门太监亲戚呀。佟太监一听，亲戚。嘿嘿，您呐别往脸上贴金了，人姓刘，您姓封，这怎么会是亲戚呢？是啊，我们是不一个姓，那我们是吧？什么就是吧？不，我们是表亲。怎么个表亲呢？刘中堂啊，他是我堂叔伯两姨姑舅哥哥呀、他丈母娘内侄女儿婆家二叔把兄弟那个表大爷。这什么亲戚呀、这是？哎呀，这个亲戚不远，还不远呢啊！这是反正也没出五福，这还没出五福。嗨，甭管怎么说，这是我们亲戚，我跟刘大人近。哎，您不成？一这么说呢，佟太监挂不住了。忠臣孝子人人敬，都想往上靠。哎，你照这么说呀？你跟刘中堂是亲戚呀？啊，是亲戚。我跟刘中堂还是邻居呢。街坊，您那亲戚太远了，远的八竿子打不着。我跟刘中堂那是远亲不如近邻。哎，我们哥俩得别哥俩。嘿，您呐跟我这净开玩笑。刘中堂住东四牌楼，李氏胡同。您呢，内务府净室房。这怎么会是邻居呢？您瞧，您绕住了。刘中堂什么官啊？头品大员。每天上朝呢，在品级台啊最前边，我不是跟那儿站班吗？我们俩紧挨着，这不是邻居吗？哦，这么个邻居呀、刘墉在外边都乐了，嘿，你瞧，我们俩啊上班站一块算邻居啊。哎，正要往里迈步呢，一听里边又聊上了。刘墉一琢磨，哎，这我得听听。我呀先甭进去，甭着急。他把腿又收回来了。啊，今儿这啊听了5分钟闲话，多一门亲戚多一门邻居，是不是？这待会儿不定多什么呢，听听吧。就听那封太监说，我说佟老爷，咱们这个当差事啊就算最苦最苦的了。不是咱们说闲话背地里讲究皇上不好啊，您办公也得有个实有个赏。什么时候了？您看看多晚了，怎么还不退班呢？嗨，封老爷，这您不知道啊，主子跟那儿等着呢，等啊，三位王爷跟和珅啊，他们给刘中堂送银子去了，要不主子不愿意上后宫歇着去啊？哎，什么银子呀？嗨，刚才呢，刘中堂不是上殿把皇上给参了吗？啊，这是啊，我听说了。哎。刘中堂走了以后啊，和珅就上殿了。啊，我正在殿上呢，我值班啊，我知道啊。和珅呢就给万岁爷呀、出了一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让皇上啊 赏刘墉啊3万两路费银。哟，何中堂怎么变人性了？这是好事啊。不是，你听我说完喽啊。纸意上写3万，可实际由户部呢提4万。哎呦，那更好了。好什么呀？人家何大人说了，说这叫明三暗四啊，栽赃1万。那刘墉收万岁爷赏的银子，他敢当面要吗？不要，马马虎虎就收下了。可等他回山东的时候，和珅派人啊在城门口查，哎，一查大秤腰银子多1万，哪来的呀？说不明白呀，贪赃过万，当时就杀呀，就把刘中堂啊就给杀了。他这说话不怎么着，刘墉在外边吓得啊小辫都立起来了，心说多亏我来一趟，多亏我听听贼话，要不然真叫悬。可屋里边呢，太监还替他说话呢。哎，不能。怎么不能啊？刘中堂外号刘罗锅，那罗锅一动全是主意。呵，那人睡着了都比和珅机灵啊，他能上这当吗？人家准不要。这什么不要？皇上给的银子敢不要，那叫抗旨不尊，当时就杀了。这，哎呦，你这这么说，这银子这是要脑袋的呀？可不是嘛。哎呀，想起这事儿得着急呀。要是能给刘中堂送个信儿啊，让他知道这事儿就好办了。刘墉一听，您好心啊，我已经知道了。一听里边啊不说话了，心想你们甭聊了，我也甭等了。这叫弹奏一声，就是告诉里边外边有人来了啊。撩帘子进朝房，俩太监一瞧刘墉来了，赶紧请安。哎，给中堂请安。哎，给中堂请安。别中堂了啊，我已经没官了。那个往上给我回一声吧。哎，中堂，我跟您说呀，那银子呀，那是那个要刘墉啊赶紧拿话拦他。为什么？这事儿得装不知道啊，一知道麻烦了。太监一听，哦，这么大中堂门口听贼话啊，别说呀。再者说你这事儿你要说出来是吧，你也有后果呀。您呀别跟我回，跟皇上回呀。啊，我来看亲戚来了，没事串门瞧大哥来了，赶紧跟我大哥说去。嘿，太监一听，好，上金銮殿串门。怎么给您往上回奏啊？这奴才我不敢说呀。刘墉为什么开这玩笑，这地儿得说清楚了，就为了这刚才太监呀要跟他说实话这劲儿，要不这地儿生死攸关，刘墉还能开玩笑吗？对不对？这说单口相声那也得讲理。刘墉一瞧啊，把刚才那茬儿岔乎过去了，这才哎就得了。你就说呀，草民刘墉求见。哎，太监来到金銮殿，朝上大公齐奏万岁，有草民刘墉求见，现在朝房候旨。乾隆那儿等的正烦得慌呢，那会儿您想他等着就是干等着看看书屋的最多了，他不像现在啊，等人这功夫看会儿电视啊，玩玩 iPad 什么是啊，玩玩那这什么游戏机没有啊。一听回来了，可不是送银子的回来了，收银子的回来了，这怎么回事啊？罗锅来啊，准备好事儿，我不见。又一想不行啊，撒网也跟和珅上他那儿送银子，到这会儿还不回来，可刘墉来了，这是不是银子数出了问题了？皇上心里有鬼啊！我让他上殿，我先问问得了。选刘墉随旨上殿。刘墉啊，来到金銮殿，跪倒磕头，口称万岁在上，草民刘墉见驾。哎，不能说中堂了，不能说微臣了，草民刘墉见驾。刘墉，三位王爷跟和珅呢？怎么还不回来呀？ 啊，是，啊，是，万岁，哈， 他们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怎么会回不来呀？啊，他们那个都在我们家呀，喝酒呢， 啊，皇上一听这个气呀，什么节骨眼你喝酒，你们干什么去了啊？我在这等你们交旨，你们喝上了。他哪知道啊，让张成给锁起来了。乾隆说，他们喝酒你不陪着，你上我这干嘛来了啊？是，我就想问问啊，万岁爷呀，您赏给我多少银子呀？赏你多少啊？朕赏你四，刚要说四万两，皇上没说过瞎话啊。一琢磨不对，旨意上写三万啊，赶紧改嘴了，赏你三万两。刘墉心说，皇上您什么毛病啊？这是什么叫三万两啊？哼哼，看来朝房里俩太监说的一点也不假，这个银子呀，这是要脑袋的。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前面啊，咱们听到的是我为咱们节目独家首播的长篇单口相声《君臣斗智》第23回《君臣斗智》的上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会继续为您播出，还希望您呢多提宝贵的意见。下面啊，就到了北京小曲儿的这个单元了。今天呢，咱们来听听蒲树铭先生根据宋人的词改编成的插曲儿。今天咱们听到这首词呢，改编自宋代赵长卿的《声声慢》，那么也是蒲树铭先生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改编成的清代的曲艺形式，这可以说是宋和清完美的结合。那么最后呢，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声声慢》，三弦伴奏依然是您所熟悉的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想关山春风行客，步步相依，君看青青李正是断肠时，踏登高望中一片上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